我是阿达， 我是哈利， 我是康康， 欢迎大家收看。哒啦哒啦康，耶！ 哒啦哒啦康，哦哦，哒啦哒啦，哎 ，key 在哪？ 好棒哦！ 哇，难得！哒啦哒啦。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爽哦！ 啊、难得难得， 对，我可以为此再唱一次， 好，再一次啊，再一次啊！ 哒啦哒啦康， 哒啦哒啦康， 哒啦哒啦康，哒啦哒啦康，哒啦哒啦康，还在唱。 哎，今天水逆吗？ 大工程， 大家 key 都对不到。 哎，没有没有，是我刚刚合音自己合乱七八糟。 哦，原来你喜欢合音哦。 没有， 我被影响到了。 没有，少来了。你刚刚完全是抓不到阿达的声音。 我不在乎，你知道为什么我唱开头吗？因为我抓不到，所以我唱开头。 下次我要开头。 下次给你开头。 下次给我开头，好不好？ 下次就他开头了，好吗 ？OK。 好了，今天不用不用。 他说背景，他说背景。 好，那就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就是噩梦。噔噔噔噔 ，Nightmare。噔噔噔噔，阿库姆。排笛吗？ 为什么会出现排笛、啊？ 排笛，这样拿起来就变声了。 哎呦喂！ 噩梦 ，nightmare。 不是、啊、我们说的是真的噩梦吧？不是说哦，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噩梦。 现在生活是那种噩梦啊？ 应该， 现在生活是噩梦。 我们应该是要讲做梦做到噩梦的这个 這件事，真实做到噩梦、哦，睡觉后的那种 噩梦哦。嗯哦 哦，或是清醒噩梦也可以吗？ 清醒噩梦， 对，就是那种我在捷运上面睡着。不小心睡着，但是梦到跟捷运有关的噩梦， 那很恐怖、欸。 然后醒过来还是在捷运上面， 然后坐过站， 坐过站，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下去之后都没有人，然后日光灯一直闪，又醒过来，然后还在捷运里面。 哎、欸，这个好棒哦、喔！ 有办法， 绝命终结过站了。 绝命终结过站。 我会坐过站吗？结果下一刻真的像预言一样坐过站。然后那捷运的电灯真的坏掉了，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只是预言到下一件事情。 没有绝命的部分啊， 没有绝命。 哦，这种噩梦，清醒的噩梦也是蛮恐怖的啦。 我没有做过这种清醒噩梦，蛮可怕的。 哦，是哦。 对，就是你睡着，然后梦到跟你睡着之前一样场景的那种噩梦，我没有梦过。 我有一段时间有梦到过，就是刚分手的时候，然后一直觉得醒，就是梦到我还在跟他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然后醒来人已经不在了。 说不定是啊。说不定是真的，你还跟他偷偷的还跟你坐在那间啊， 好可怕、喔！这个 看你、欸、好像快要醒来了，因为哈利的脸开始臭起来了，然后睡觉的脸开始臭起来了，哦，我要起床 ，OK， 该走该走了。 而且说你家像那种白宫的房间一样啊，墙壁都有暗门的，他在醒来的时候就推开那暗门，然后就出去了， 自己身上流、喔， 然后从那个墙壁的洞这样看着你这样。 好可怕哦、喔嗯！ 所以你感覺 这真的是噩梦， 那种是真实噩梦啊， 真实噩梦。但是这种东西是情感上的噩梦吧，因为你。还脱离不了那个情感吗？ 对啊，但先不要谈我的情感好吗？ 是你自己谈的啊。奇怪，我还在想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 对，那他既然提了，我本来接受到的就是说，那我们就来聊这件事情的意思。但其实不是，是不是？ 没有，谈噩梦，纯粹的噩梦， 真的噩梦。 对、哦， 你没有做过噩梦吗？就印象很深刻的那一种。 有吧？ 就是做过什么样恐怖的吗？有时候人家看完恐怖片之后会做噩梦，比如说看完《It》之后，就会看梦到小丑。 哦，我是看完《料理鼠王》的时候梦到老鼠。 这算噩梦吗？那很可爱、欸， 它算很可爱啊， 所以是可怕的老鼠。 它操控你了吗？ 老鼠做料理， 它操控你，然后拿起那个料理刀，这样对准自己， 掉到煎盘上面， 确定恐怖。 老鼠掉到汤里面，老鼠掉到料理里面， 老鼠掉到料理里面， 要继续玩这个吗？ 对不起，我错了。 老鼠掉到料理里面， 对啊， 然后它 就成为了料理。 嗯，哦，它不是很开心的在里面游而已吗？ 没有啊，恐怖吧？然后你就梦到很多东西掉到料理里面啊，什么都掉到汤里面啊，老鼠、青蛙。 然后你喝了那个汤吗？ 青蛙汤吗？ 你巫婆啊你？什么都掉进去、 啊。这样，七味粉。 OK， 好。真实的巫 婆。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哦。 好啊、我们先刚刚有事先离开了，但麦克风留在境内。 对，麦克风还在这里，所以 我没有离开，我坐在位置上。哈利，你不要，哈利，你不要碰我身体，好不好？哈利，哈利，不要碰我身体，好不好？ 麦克风才是本体。 哈利，这样，哈利， 会痒吗？会痒。 阿里不要这样好不好？ 把康康把康康关掉，把康康关掉。 阿里你在打我的部分是咪咪咪的部分哦，你不要这个样子哦。 把康康关，把康康里面的那个能源挖出来。 我跟你讲，这一集就是你们的噩梦。 不会啊，就我们两个谈就好了。 对啊，其实也是可以 哦，也不错。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噩梦啊？ 我做过最夸张的噩梦，大概就是我考上大学了，嗯、但是在梦里面我回到小学去读书。 所以就是一种降级的状态。 对，我妈妈说不行，你这样回小学。 你妈妈是凭着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决？你干嘛？ 哎、欸， 为什 么？哎、欸，是 电话没有在你旁边，为什么你开始讲起电话？ 对啊，你现在是收到什么奇怪的电波吗？有弹的，有弹广播电台吗？ 出镜的，出镜。 嗯，全没的。蔡英文今天，好，我真的很不会模仿。 没关系，再一下下可能就会越来越好。 请不要用我父亲鼓励我的方式，好吗？ 就练习，练习，再练习。 通常他这样鼓励之后，我还是失败的，这就是我的噩梦。 对，人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啊。 哦、oh, ，我们要谈人生是不是 ？OK， 来啊，来啊。 我们不是说今天要谈真的噩梦，为什么都是人生的噩梦呢？ 他害的。 你指错了，是他。 他害的。 是他害的。 这个人 好，你们谁先讲谁的噩梦？ 沈泰社。 哎，其实我没有真的做过太多噩梦，但我倒是记得我朋友做到我的噩梦。 你朋友做到你的噩梦？ 对，他就梦到我被别人用那个，滋，然后拦腰斩断。 滋，那洗牙的机器吗？ 才不是，洗牙机器把我拦腰斩断也太强了吧？ 超音波啊， 电锯啊， 拦腰斩断。 对， 就现实中 还活着，好不好？哦、这边有个接缝，你要 我想说是某种预知梦。 我接回来。 哎，刚刚真的走了，彻底也走了。 刚刚。 继、续聊，我还在听。 好高，声音来源好高。 怎么了？ 好，请继续，不要在乎高强的压力。 这个，对我总而言之，我医生，我就是梦到了这样的梦。 好了，让我来为你解析一下这个梦。 被拦腰斩断，这个是什么？ 拦腰斩断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怕你自己又变矮了。我有时候医生有时候也会做到这种梦。对对对对对，但我真的很害怕的时候是被斩成四节的， 好恐怖。 对，所以我们分成四分之一恐惧跟二分之一恐惧。你那个属于二分之一恐惧， 所以我现在还 OK。 对，你到四分之一恐惧到六分之一的时候就要吃药了。 哦，真的。 对，因为那个太恐惧了一点点。 对， 对你可能再也睡不着。 到底有多希望长高啊？这样。 如果你到就是连头都被切成三等分的时候，那真的不行。我们用计数器把你绑起来。我们怕你自残。 哎、欸，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在聊些什么啊？ 你好无聊。 哈，你在聊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在聊，就等一下吃什么而已。 我刚才在旁边听到的不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餐点我们会分成三个等份，然后我们两个都可以 share。 对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在聊那个头部料理。嗯， 头部料理。 对对对，猪头。 猪头 哦，分成几种料理，有猪头皮、猪耳朵， 是是，猪鼻子也有。 对，猪脸颊这样、嗯，各种各样。 有有有，猪下巴嘛？ 猪下巴有吗？ 猪这么多。猪这么大的下巴不吃一下不浪费吗？ 我真的没吃过猪下巴哎、欸。 猪下巴有，吃去看。猪耳垂也很好吃啊。 哦，猪耳朵，不猪耳朵吗？ 没有，猪耳朵，猪耳垂。 猪有耳垂。 猪有耳垂啊，有福报的猪耳垂很大、啊。 那么福相就对了。 嗯，有 佛猪。 好，我决定换我把这个留在这边。 好吧。 给我进行话题啊！ 我的噩梦这哦，你们刚刚聊不是头部料理的噩梦？ 你说说看你不要跟我们聊什么。 对啊，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噩梦、 哦？我做过、啊、头部料理噩梦啊。我被绑在床上面啊！我醒来的时候被绑在床上面。嗯。然后因为我第一人称看出去嘛，然后就看到医生就是戴着手套啊，然后就是站在我旁边，然后动刀那种嘛。然后他说他已经结束了，他说我的头已经打开来了，然后里面确定其实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现在，然后他们对我醒来其实很惊讶。然后我说那怎么办？ 哦、真的好恐怖哦！ 他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我们会想办法，但是我们先要把你的头壳盖找回来才可以。 哎、欸，真的很恐怖哎、欸！ 你怎么可以弄丢这种东西啊？ 然后他就拿了一颗椰子在我面前说，这个可以代用一下， 再比对一下。 医生打开他的头说没有问题，这真的蛮恐怖的， 才不是这部分好不好？ 这真的是噩梦。 判断失准了吧？这个医生 对对对， 没有，他不合格哎、欸，他不合格。 他说那个、啊、Apple A14 的晶片还够啊，有四颗高速运转，超强。 你的 A14 我觉得有点太瞧不起自己了。 A14、欸、最新的 MacBook 的、欸， 你竟然到头脑到 A14， 我不相信。 A14，、啊、 你现在赶快给我算个20位方程式出来，看你要几秒算得出来。 对，医生，我做过这种噩梦，就是病房噩梦，因为我小时候去过病房。 追杀的呢？ 追杀 被追杀的那种噩梦，大家有吗？ 追杀有哎、欸，谁都会做过吧？ 我真的是遇过那种不是遇过，是梦到。 等等，好恐怖、 啊！讲出来了吧 ？OK， 这就是今天的噩梦吧？ 对对对，我那时候被追杀的时候有梦到， 梦追杀的时候， 我被追杀的时候睡着了，然后梦到就蜘蛛很可怕，这样， 就这样而已。 醒来之后继续被追杀，又梦到蜘蛛，觉得好可怕。 那你有？好烂的噩梦， 这就是你的噩梦最高级了吗？ 对对对，我通常遇到现实恐怖的事情的时候，噩梦等级就会降低。 不是吧？刚刚我们有稍微聊了一下，你的噩梦好像不止这样。 那个也不算噩梦，那算是一种做梦习惯。 没有，我觉得哈， 对，那是一种做梦。 请分享一下关于陈彦达做梦的习惯，我们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梦是他的。 我不知道我常为什么在梦里面，没有穿裤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管在任何时候，走在街上。在咖啡店里面被追杀的时候，被追杀在千枪林弹雨当中，我在想的事情是，我现在没有穿裤子。 你是不是把内裤拿起来摇摆起这样子啊？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那个断垣残壁，有没有躲在墙角？然后那边有人要追杀我，然后旁边有一个人 跟我 一 起，还有人 跟我一起逃跑， 也没有裤子吗？ 对他有裤子， 他有裤子， 但我在旁边没穿裤子，所以我一直很担心说他会发现我没穿裤子， 绝对会发现的吧？ 那个人是这样在跟你逃跑。 你担忧的事情都不是重点，但是它也是一个重点。 可是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比如说， 还是你有这个期望，其实你很想要不穿裤子。 没有，我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恐惧的， 还是有点兴奋。 没有，没有兴，完全没有兴奋，真的是很恐惧的。 眼睛闭起来，你现在有穿裤子吗？ 有 ，OK， 好吧。他没有成功， 不需要怀疑。 想说， 但是只有裤脚而已， 随时没有， 这边没有， 随时没有。 所以你常常，你从以前到现在都常常梦到这样。 我最近比较少，但是有几次压力大的时候特别容易梦到没穿裤子。 你现在可以梦到，可以梦到有三花了。 比如说我们在 弗洛伊德，我问一下弗洛伊德。 我们那个时候在工作室，比如说我在工作室的时候，然后大部分的情境就是我觉得很热，很热，我大完便之后就不穿裤子，然后走出来，然后可能大家就刚好来工作室，然后我来不及穿裤子。 谁会大便的时候脱掉整件裤子啊？ 不知道为什么， 挂在前面吗？ 对啊。 对啊，你在家里大便是这样？ 裸体大？ 对啊。 真的哦， 大便裸体大很爽啊！哦， 可是这样黑仔就没有办法可以装到你的那个脱下来的裤子上。 不需要，他装没有太恶心了吧？ 看着你大便，不是别人养的猫咪都会这样子 吗？黑仔不是就会去那边上厕所这里看吗？都不用猫砂，我只用我主人的内裤。 我 主人在 上，我就是避免这件事情，才要把整个内裤脱下来了。 等一下，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去打断他的噩梦好吗？我很好奇他那个脱裤子的部分。 对，我没有，我就好奇他上厕所不穿裤子这个部分。 上厕所穿裤，上厕所穿裤子的必要性是什么？你上厕所的时候积着一滩裤子在这个地方是为了什么？ 那你去这边的厕所上厕所的时候，有会把裤子脱下来吗？ 如果真的要上的话，会啊。整件脱下来怎么了？哪里 不对了？你会先在那边脱下来折好，然后走出去上网，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在这边吗？对对对对对，我至少会剩下内裤再过去。 所以有时候你在工作室说，等一下我大个便的时候，你在里面其实就是裤子已经完全脱光光的状态。 对啊， 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我没有，有些人 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对呢？ 小编露出了极不可置信的 表情，没有，小编露出了认同的表情， 哪有啊？ 瞪我，小编瞪我了。 我要是穿着裤子大完之后再脱下来倒进马桶里面去，这才恐怖吧？ 所以你裤子不脱下来就直接戴在裤子上的意思吗？ 对，我说这样才恐怖吧？ 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脱裤子上厕所、啊？ 我知道了， 因为我说我会脱掉之后再上，总比穿着裤子上完之后再倒到马桶里面好吧。 你是用一个更夸张的，就是你说脱掉裤子全脱去上厕所这一个很大很夸张的谎言去包覆那个真相，对不对？就是你搭裤子上再倒掉。 进去厕所里面大便，把裤子全部脱掉，哪里夸张？ 为什么今天又聊到大便？ 哎、欸，不是我，没有啊，我们对，你认真的，你的裤子是从都连脚都离开了，这样子。 他已经确定了是认真的。 脱裤子的定义不就是离开你的身体，挂到门旁边那个钩子上面吗？ 但是你不觉得全裸脱裤子这样让上厕所其实是有点羞耻吗？ 全裸脱裤子是一个不合理的话， 我是说 没有人会全裸脱，全裸就不会有裤子。 脱裤子以后全裸上厕所，不是有一点点不会不好意思吗？ 厕所好，如果那厕所没有五个人，我觉得不好意思。 不是，可能不小心有人闯入，那怎么办？有人闯入，那是他的瞬间拉起来。 有人闯入的时候，你拉起来，你大到一半的话，不是更恐怖吗？对，对不对？ 感觉蛮有趣的， 是不是？啊，沾到了。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沾到啦。 这样子的话， 可以这样子啊。对啊。 你会这样子、啊， 然后你就在马桶上面月球漫步， 坐着马桶。 我觉得我今天得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就是关于陈彦达上厕所的方式。 这不是噩梦好吗？ 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惊讶？ 其实我不惊讶。 对啊， 是他。 就什么？很正常。 惊讶，惊讶。 我们也会。 对啊，没有人诚实。我跟你讲，这社会上就没有人诚实。 对啊，我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讲， 奇怪，有什么不对的？ 我跟你讲，我其实超想要跟你们一样的，但是其实通常我是来不及拖完。因为我腿比较长，所以我只能到这边，然后就要坐下来了。 康康， 懂我意思吗？要不然我其实超想要全裸的。 我跟你讲， 怎样？ 你就先大，然后坐着把它拖完。 哦，你是说一边正在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对，到最后你还可以盘着腿大。 哦，好吧， 这样柔软度有了吗？ 说不定我真的做得到。说不定我真的做得到。 马桶大一点的话就可以，或是你可以这样子啊。阿伯翘脚大，这样。 为什么那样？ 或是猫咪，或是猫咪，猫咪舔屁股大，这样。 OK OK， 各种各样大， 这个你都可以，都 这倒是不行，柔软度太差了，柔软度太差。但是脱掉裤子大便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不行啦？ 我没有，只有他说不行，所以我觉得我接受。 那你刚刚那边给我惊讶个屁？ 没有，我不知道你会全脱啊。 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吗？ 好， 是大家都把裤子脱得彻底之后再大便的吗？ 我只有在家。会把上衣都脱掉再打， 越来越赤裸了。 是又哪里不对了？在家在家不行吗？ 我也同意，但我通常也是脱不完，我会脱到脖子就挂着，我会衣服脱到脖子就挂着，然后裤子到脚踝这边卡着，然后中段裸的，然后上厕所这样。 我跟你讲，教你一招，如果你肚子怕冷的话，你的手从袖子那个领子穿出来有没有？刚好围到肚子这个地方。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然后太长的话就打个结，不然容易沾到。 好可爱，好性感。 然后大完之后，擦完屁股解开之后，然后再把手穿下来啊，穿进你的袖子里面去。 好噩梦哦，这是噩梦了吗？ 我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轩然大。 我觉得陈彦达今天的噩梦就是这件事情了。他会在梦里面一直意识到，就是他梦到自己正在上厕所。然后他说：“你怎么没穿裤子？你又没穿裤子，这样子。”然后你会一直觉得：“为什么我上厕所没有穿裤子，很惊恐？”就像你刚才前面说的， 但是我必须说，我在梦里面没穿裤子，没有被发现过。 废话， 我没有梦到大家发现我那个时候。 但是你一直很恐惧吧？ 我一直很恐惧，但是都没有被发现，所以我一直在那恐惧当中。 但我们现在发现你在现实生活中大便的时候会全脱光了。 这又怎么样？这到底让奇怪了。 现在想象空间，以后你在工作室说我去大便的时候，我会活得不一样。 查理真的很在乎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说我去海水浴场的时候， 你都把裤子挂在哪里？工作室的时候，厕所你都把裤子挂在哪里？ 我会折好放在马桶上面的地方啊。 哦，好，好棒，像洗澡一样。 对啊， 你不是套到手 上？习惯不错。 不是啊，我会把手穿进我那裤管里面去啊，这样举着啊。 这就是我的脚， 我就像倒立一样啊。 这是我的脚。啊，这个是我会做噩梦的事情， 这样子吗？ 对， 倒立 就是阿达的胯，有没有阿达的胯，然后阿达的脚，这样 是蛮恐怖的， 蛮恐怖的， 你直接跨下对的地方的，蛮恐怖的。 Amazing！ 但是脱掉到底哪里不对？查理对这件事情站在到底多？ 查理不要再咬这件事情，这样这个话题没有办法推进，好吗？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震惊了。好，继续，大家继续，关于噩梦。 好，讲完了， 你们这个反应就是我的噩梦了，结束了。 没有认真的去给我。 曹丽，你没有裸体或者是没穿裤子噩梦吗？ 我洗澡前大便的话，我就会裸体。 不一样吗？ 等一下，等一下。 但是 我明明已经回到噩梦话题，你又回到裸体这部分。我问你们做过裸体噩梦，你跟我说，对啊，我洗澡大便的确会裸体，关我屁事啊！我就说我不惊讶这件事情了嘛，我都会这么做啊。 来来，你们先聊完，我饮料嘞。 我一个人住，我拖完再进浴室不行啊。 好，你们先聊完。 不行吗？ 好好，这个话题到此结束。我直接 用。那你会边洗澡边尿尿？ 会。 这也没有什么啊。 我也会边洗澡边尿尿边脱裤子啊。 边大便啊，这样。 顺序是这样的吗？洗澡、尿尿、再脱裤子。 本身你衣服碰到沐浴乳也可以算是洗嘛，就衣服也顺便洗了。 我懂，我懂。你急性子、 啊。OK， 关于裸体大便这个话题，请在这张画之后就彻底结束，好吗？我画了一张何日康跟陈彦达先生在大便时的比较图，就是这个因为 康康身高太高，来不及脱完裤子，所以通常裤子会挂在他的脚边这样。但是阿达就会把他脱下来，放得好好的。嗯、然后而且内裤还是三花牌的。 嗯，五片式剪裁，好不好？我没有拿到业配，但我都穿三花。我也这样，已经这样穿内裤二十年了。 为什么阿达 董事长四十，我二十？ 上厕所感觉好孤寂哦。 好， 不然你们两个 最后跟大家说一个认真的宣导。嗯，如果是蹲式马桶。你一定要把裤子整个脱下来，你会发觉你的脚可以张得很开，你不会被你的裤子限制住，你也不容易沾到或喷到。 哦，这样就合理了。 一定要 休息，咚咚咚咚。 你可以深蹲到最低的地方，不会被你裤子的那两个那个胯的距离卡住。 因为你的腿真的太壮了。 对。你刚刚说要说太短了， 没有没有，我刚刚讲太壮，我毫无犹豫就是要讲太壮。 但是不管说腿多长多短的人，或太多壮多细的人，你这样裤子挤在这个地方，你要做那种蹲式马桶的时候，就是一定会卡到。如果你整个脱下来的话，你会发觉你花那一点点力气，我知道在蹲式马桶地板有点脏，你要先把鞋子脱下来，踏在你的鞋子上面，然后把裤子绕过你的脚，然后踩在鞋子上面，这样子，再把鞋子穿回去。下半身就空了嘛，然后这样蹲下来大便，你会看到新的世界 ，A whole new world 。阿丁就会从厕所上面这样飞过去。跟你讲，真的是一次就好，麻烦一次，感受一下。 但你突然骗你，让我想到我之前有过的一个噩梦。嗯，就有一次我穿了吊带裤，然后我去上厕所尿尿而已。嗯，尿完之后我要把吊带裤拉起来，发现上面全部都是尿。 这真实故事吧？ 对。 我觉得他要用这种方式起头，就是会被大家拆掉。 这比我朋友还低劣， 真的是完全的烂的一招，你知道吗？ 完全就是一个很写实的事件啊！ 太烂的一招了，真的。 我从此就再也不穿吊带裤了。 但是谁没有过 呢？这个很噩梦哎。嗯，对啊，谁没有过 吊带裤？我很少穿吊带裤啊， 没有没有，就是连身式的东西， 对， 很容易啦， 女生比较容易啦。 对哦， 我以前是留很长的头发的时候，就什么没有留很长的头发，你蹲下来，如果你忘记这样子弄到前面，你懂吗？留很长的头发就会直接沾到蹲式的、啊，然后我就起身，然后我就走，然后他后面的人就 我先说一下，那是马桶哦。不是发廊洗头那种地方。 对对对，但是 你不要把头发。 没有啊，我就蹲下来，因为很长啊，因为我是过屁股的长度嘛。 哦、就是可以当坐垫那一种。 没有，也不能当坐垫啊，这样会太严重了。 那、啊、支成一个那个有弹性的东西， 这样沾到就是很不舒服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就是一个噩梦了、啊。 嗯，你常看到有人在那厕所洗手头洗头的时候，就大概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哦、你怎么了？哦，没有，我发尾有点干。 所以我总结一下好不好？今天的噩梦， 认识一下， 就是关于恶变。 我以为大家惊奇的是，会比较惊奇的是 裸体的。 我做梦的时候都裸体这件事情，没想到大家惊讶的是，我上厕所时候脱裸体，我真的搞不懂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是属于哈利的噩梦，就是他梦到阿达裸体的上厕所，而阿达噩梦是，哎、欸，为什么我在梦里面是裸体或下半身裸体？嗯，哦，蛮好。 这社会的假面具拆下来好不好？不要大家都这么虚伪啦。 我只是不理解，就是突然意识到，哦，世界原来有这样的一个 样子。一个人在厕所里面还要顾形象，你是做顾给谁看的、啊？监视摄影机是不是、啊？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刚脱，然后上厕所，然后直接拉起来就可以继续做事啊，你就不用还要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种嘛。就厕公厕的标志就是马桶是一个马桶嘛，啊淋浴间是一个淋浴间嘛，那、啊、你那种就是要淋浴间一横然后马桶，就是让大家知道进去可以脱衣服同时上厕所的那一种一隔间独立的 highlight 出来，你觉得怎么样 啊？还是说现在公厕不是都有那个置物架、嗯？其实我一直以为是放手机的，它就是放内裤的， 不是放内裤，内裤外裤都要放啊。 对啊，对对对， 你只脱内裤，然后把外裤穿回去到那个脚边，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无法理解， 当然是内裤外裤都要脱啊。 OK， 好，过。 说实在，可以直接脱 内裤， 蛮厉害。 好奇怪， 请忽略我。 来下一个，插队真的好讨厌。 哇、哦，超讨厌啊！ 插队真的好讨厌， 尤其是那种下半身没有穿裤子的， 没有，还不会有人 插队。我跟你讲，我在梦里面梦到这种哦，梦到插队，然后后面还是一个裸体的哦。 就你在那边很急的等上厕所的时候，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先生，我真的很急。”转过去，裤子已经脱掉 了，很恐怖。我觉得他真的比我还急， 绝对会说：“你先请，你先请。” 这真的很急哎、欸， 我就让他插队，让他插队了，这样 这是绝招。 我们可以先从比较入门一点的经验谈说起嘛，不要一次进入到这么进阶。 台湾插队的状况其实算是蛮比较少了吧？ 哪有？ 哪有？ 在全世界各地而言，哈。 哦，你说， 有的地方插队那个不得了哎、欸。 哪个地方？ 他们排队不是那种条状的，他们排队是那种球状的，你知道吗？ 你在讲排队还是讲别的东西？ 排队啊， 阿里 就是本来大家是这样子，有没有？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排，嗯，他们那个不是，他们是放射状的这样子。 不懂，没有，那他们没有在排。 对，那还是有在排， 有吗？ 但是就是有一种大家有一种默契，就是第二个谁要攻进去，那第二个可能有五个人围在旁边，然后就会有这种， 我跟你讲 过去的感觉，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人的逻辑。你知道那种人逻辑，就像假设这边是入口，对不对？我们通常是这样排一排，对不对？但他们是一坨在这边，对不对？但其实你以为他们没有逻辑，他们是有逻辑的，因为他们是以这种方式去排的。他们用多条的直线，密度很高，二十条直线往同一个圆心进攻， 这不就是会挤在一起的意思吗？ 对，但对他们来说，他们在排队。 哦，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各自还是有在排队，没有错。可问题是，每一列都觉得自己是。就是正宫的第二个， 什么东西啊？ 哎、欸，这个形容好棒。 对啊，你看这么多条里面，只有一个是正宫，其他全部都是妾，只有一个是正宫。 皇上是谁 啊？皇上就第一个人那个人啊。 皇上不是入口哦。好好好， 对 对、啊。 皇上就是结账台了，好不好？ 对，入口是请那个寝宫。对，皇上是那个第一个人。 好，我觉得这个譬喻真的是，很微妙。 正宫、后宫、后宫、后宫、后宫、后宫、后宫、后宫这样。只有一个是正宫， 那这样不算插队吧？ 你如果你排队排这样，就没有什么插不插队 啦、 啊。对啊，但台湾还好，所以台湾至少还看得出插队这件事情。 OK， 对，哦，我好歹，有人插在我前面，哦，这他真的是很讨厌。 你说排一排的状况？ 对，排一排状况，你排这种放射状就没有这种事情了。 对啊，你在排一排放射状的，然后你站在里面说你不要插队好不好？全部人只会这样看你啊？就是你不也是在插队吗？的意思吗？ 什么意思？ 哦，所以排一排，那你被插队，你是在什么时候插过？啊，被插过，被插对过。 我什么时候被插对过？我想一下。对啊，我有点被那个动词搞混了，对不起。 我说被插对， 我知道，知道。有被插对过，排任何东西的时候都一样啊。比如说 7-11 结账， 最近特别容易被插队，因为现在都间隔 1.5 公尺。啊，就是保持一个礼貌性的距离，我们现在比较拉长一点，然后更容易。 我知道那种插队法，我以为你没有要结账插队法。 我以为你没有接到，你还命名 呢。因为隔太远了，就是他会插过去，然后若无其事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没有要结账，我以为你在等咖啡哦，我以为你在等微波哦， 这个 那一种。 欸”可是当这个人这样提出来之后，表示他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有排队，所以他是有可能退让的嘛。” 没有，那是在你点他之后说：“先生，不好意思，我在排队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 那他 但是怎么知道那个人他一开始不知道你正在排队呢？ 哦，这个好复杂、啊，这话 你懂吗？ 好心机论的感觉哦， 那就是一个机会，那个投机分子，你知道吗？反正我先插看啊，被发现我有个后路可以走。 哦，这种侥幸心态。 对对对，他已经楼梯先做好了嘛。 可是他从后面第二十个试到你这一个，都用同一招。我以为你要。我以为你还没有 脸皮超厚、 我以为你还没有。 这个是在车站前面那个说什么我钱都掉了，我想要一点零钱坐车的那种人吗？是已经领了20个，还是没有零钱可以回家的那一种。 那你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反应他？ 你说插队的人吗？ 对啊， 就说不好意思，你说我会不会直接点他吗？我通常不会，我就会让他先结。 真的哦。 但如果那个是一个，比如说国小旅行团的话，我可能就不会了。 你就说等一下， 五十个这样。 我会 是同学， 这太夸张，他们已经自己形成一个秩序了，两两一五有没有？还手牵着手这样插到我前面去。我觉得后面的地方前面有个插队，这不对了，这在军队里面就是阵法就被破了。 为什么？你又不是那个军队的一份子，你不用参加他们的阵法。 就比如说， 所以他的阵法被破了、 啊。对啊，我的阵法本来就是我下一步就是要到结账的地方去，可是我的阵法就完全被这一路队伍冲破了。但如果是一个的话，那影响不大。那如果是这样子一路的话，像龙虾手牵手这样要去结账， 龙虾，为什么龙虾会手牵手？ 龙虾在海底会手牵手走啊？ 小编， 不要再开出去了，这话题不要再开出去了，好不好？我无法理解，但我也不想要听你解释。插队， 龙虾在海底会两， 我知道了， 并肩这样子走、啊。 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来解决插队，就是我们所有要结账的人都要手牵手， 不是吗？ 是不是就解决了？ 在疫情当下，手牵手去， 手牵手，人家不好插队吧？人家要插队，他还要拆散你们两个，然后你们两个还要哭给他看，然后他 说实话是真的耶， 是吧？ 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方法蛮有用。 对啊，或者是我们都准备排队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链子啊，就像是那种 Costco 那种手推车，他们不是都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就插在这边，然后10块钱弄10块钱放在这边插进去，然后就这样勾着，然后大家就不会被插队了。你知道那种铁船连环站那种，这样勾着勾着20几个人这样在 Seven 门口，然后结账完了以后，然后再哔哔，然后10块钱可以拿走这样。这样也解决了。 这仿佛是共产国家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会有的现象。 没有没有，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不要插队这件事情。那你长期这样做下来，说不定一年之后大家就懒得插队了。想要插队的人就觉得这真的不插不进去，太难了。他还要拿那种焊铁枪，然后拿那种，然后把那个铁弄断，他才能插队 上去。 其实那根本来不及。 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话题会发展成这样。 你们不知道龙虾会两两。 烦不烦呐？你们 都知道。 我只。OK， 龙虾不是会， 好说说，然后第三个话题，龙虾在海底会手牵手， 谁知道？ 也不一定要手牵手，但是两两一组这样子，要像小朋友入队一样这样走啊？ 真的， 真的啊？没有吗？没有听过这说法吗？ 那你们知道天竺鼠会像被插过的东西，就是一串一串，然后他们会这样走吗？哎，他们没走一步。 你是烤的天竺鼠吗？ 没有没有没有，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移动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他们走路的时候发出啾啾啾啾啾的声音。 哦，真的吗？ 很可爱。 同声的啾啾啾吗？嗯， 对，很神奇，很神奇， 像军队一样，啾啾啾啾啾啾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啾啾啾啾啾啾啾天竺鼠，海陆的， 拉拉在 海豹呗。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放炮了 啊！糟了！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卡，重录，重录。 刚那个， 今天全部。 刚那个不好吧？我很精确描写你。 好军事主义有他们的 军事主义的感觉。 他们的族群相处方式。嗯， 但龙虾就属于暗杀部队，他没有声音。 还懒。 哦，所以龙虾在海底的确会手牵手吗？ 应该就并排走了。哦，会并排走。 好可爱哦！ 嗯，就两两这样子一并排走。我记得是这个 龙虾怎么走啊？龙虾很多脚， 就是 龙虾有脚，就它会这样走啊。 哦，所以是像王虫那个样子走，是不是？ 王虫是这样子走的。 哦，王虫是走前面的，没有没有，龙虾是身体。 你没有看到王虫下面？ 旁边也有的，王虫旁边也有。 王虫，对，你有看王虫构造吗？ 我知道，就它旁边有很多脚嘛，它最中间有两只像人一样的脚啊。 你们为什么要用？为什么要 就是这样子，这样的小小 龙虾 这样走？ 为什么要用虚拟的生物来举例现实的生物？ 差不多，因为它是参考现实生活创造出来的虚拟的生物。 所以照理应该是我们想说，龙虾的走法就很像王虫的走法，而不是王虫的走法很像龙虾的走法。 有道理，好。那龙虾怎么走呢？ 但是我不会吃波士顿王虫，我只会吃波士顿龙虾。 没有那种东西，不要再混淆虚拟和真实之间了，好吗？ 一份波士顿王虫， 谁先的啊？等一下， 我是不太想要吃福海里面的王虫啊。但请问龙虾的走，所以是所有的大小脚都走就对了。哦，好， 熬不会走啊， 熬不会熬，可以熬走的话就是很练啊，那个龙虾， 对，很练啊， 很练很练的龙虾，那应该很嫩啊，它的手 像二指禅一样这样子， 蛮厉害的， 倒立的走，但他们有浮力，所以应该还好， 有吧？ 有浮力啊， 在海水里， 对，所以你就看到一群比较强的龙虾是只用熬在走这样子。然后还会这样， 瞧不起那些正常走路的龙虾。 真正厉害是这样， 单脚的， 只有一只哦，然后另一只 单脚跳， 一只比耶。 他不能，他也没办法比别的了吧？他就成比耶。而且那时候不一定输的那种人呢。 对， 剪刀石头，剪刀剪刀剪刀剪刀，他们游戏就是剪刀拳。剪刀剪刀剪刀剪刀，啊，平手平手平手， 剪刀剪刀 剪刀剪刀剪刀。 哦，好啊，你们就瞧不起我好了、啊欸。 智能进化的龙虾，这智虾嘞，这智人有智。 所以他们有剪刀跟剪刀剪刀两种啊，所以是剪刀剪刀剪刀剪刀剪刀剪刀。 没有，我觉得汉克人数字选， 26的，没有办法有基数。 26、8、 2、4、8、3。 人类哦，人类 哦，凶只能玩一次哎，这样的话， 硬要赢， 这已经是杀手钳了。嗯，杀手剑，杀手钳， 杀手钳， 杀手钳， 杀手钳什么？ 杀手钳， 杀手剑， 杀手剑是 杀手钳，记得先洗手。 杀手钳， 杀手钳，记得先洗手的对手。杀手交战守则一。首先杀人之前要先洗手，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但是明明你要杀那个人的，为什么还要在乎你会感染他呢？ 我们今天真的呛翻天呢！ 你也知道， 谁先的？ 杀手守则第二条，杀手后记得要洗手。杀手不守则第三条是什么？嗯， 枪支记得泡过次氯酸水之后， 都是为了新冠肺炎而已啊。都是为了这件事而已。 请先把枪分解，一一的放进次氯酸水里。 好复杂哦。 这里的空调是不是有掺杂什么奇怪的东西，让我变得这样？ 哦，好，还好。 怎么回事啊？现在？ 看来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根本就没有聊话题耶。今天 客气来， 完全只玩自己想玩的。 你怎么敢吐槽这件事情？超话题？ 哪有？我很 奇怪。你从第一个噩梦话题算了，我不要聊了，就这样。 你都会先离开之后。他说：“我不要聊这个，不要聊这个。”但我洗澡大便这么痛苦，这是不是你？ 是不是 我回放一下，是不是你？我洗澡大便这么痛苦，我们都已经离开这话题了，彻底离开这个海滩了。我们船都已经开航了， 我们船都已经到什么？ 你还跟我说 宫古岛了？ 我只是觉得说，其实你们刚刚都插出去，我也想要插一下。殊不知我插出去之后， 这样还是看得出来的。把手放下来吧。 怎么这个样子呢？ 船开出去的时候，我气球在岸边那种小女孩。我才不会为了你把船开回去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开回去。 你们开到别的岛去了啦，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 好啦，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岛的话呢，然后欢迎呢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 动身了，动身。 对对对，那如果说喜欢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或之后我们症状变成怎么样的第几期的话呢，请追踪我们 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IG。那我们有任何的新的病情的状况呢，都会通知大家的。 不会，病情的我们自己的病情的状况吗？ 小编会随时回报给大家，就是他们真的课太多了，现在在居家隔离中。 OK， 居家隔离，嗨到居家隔离， 嗨到居家隔离， 被爸妈锁起来这样。 对对，会怕会伤害到人的。你看，像这个就是已经第二期了哦，第二期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先去看医生喽，拜拜。 来，先报警好不好？先报警哦，谢谢。先报警。 张医师，我不要。张医师，不要。 为什么是我的错？